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样，第78集。迟之寒掀开被子，坐起身，闷着头开始往齐城身上爬。触碰到的时候，齐城全身肌肉紧绷，却一直不敢再像以前一样拖着他的屁股。 门砸成这样，我睡不着。 迟之寒一直搂住齐城的脖子，闻到他身上的药香味儿，才安下了心。齐城没有挂他电话，也没有改房间密码，是他把所有的负能量集结在一身之后迁怒了。 那去对面，我晚上可以去画室赶稿。 潜台词是他们要分床了。迟之寒似乎在暴怒的时候说了讨厌他，还说了要回家，心虚地缩了一下，不敢再抬头看，现在也只能闷头闷脑地点头，手臂软绵绵的，没什么力气。齐城没有拖着他，走了两步他就开始往下滑，干脆闭眼摔死算了。齐城停住，在原地纠结了一会儿，还是伸手抱住他，稳稳地往上拖了一下。 没力气。 迟之寒继续点头，脸埋在齐城的颈窝，打算这辈子都不要再抬起来。 恶伯。 走到房间，齐城用后背关上了门。齐城非常生气，迟之寒那个电话说得太快，自己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，把一堆没做过的事强加在自己头上，噼里啪啦说完还总结了一句他讨厌自己。被挂电话的那一瞬间，齐城才知道自己身上可能真有齐家人的暴脾气基因。他砸了手机，力气大得让书桌上的钢化玻璃裂得一塌糊涂。在发现对面的门被反锁后，他直接砸了门。他想问问迟之寒到底为什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，气得头脑发昏，却在看到迟之寒一个人蜷缩在床上的样子后立刻软了。迟之寒在发低烧，眉头皱得很紧，却仍然迷迷糊糊地抱住他不让他走，嘴里嘟囔着埋怨他很讨厌，于是真的再也气不起来了。尤其是等迟之寒彻底清醒解释清楚后，迟之寒都不敢看齐城的眼神，心里仍然有疙瘩，所以刚才交代完了硬起心肠转身，想让彼此都冷静一下，却在转身的时候看到迟之寒无助又懊恼的眼神。齐城没办法真的硬起心肠，她是迟之寒，自己一直在心底发誓会宠一辈子的女人。 冰箱里还有饺子，要不要？ 齐城把迟之寒放到床上，推荐了冰箱里他齐城唯一能烧熟了吃的食物。迟之寒持续摇头，搂着齐城的脖子一直不肯松。齐城叹气，舍不得让迟之寒松手，只能由着他把自己也拽到了床上。 我还在生气，而且很气。 迟之寒又缩了一下。 我讨厌你。 迟之寒坚决把头埋在齐城怀里，很清晰地又说了一句，两只手握成拳，却仍然抱着他的脖子死不松手。 我应该回答什么？ 齐城的语气已经很无奈，摸摸他的头发，低头亲了下迟之寒死都不肯抬起来的脑袋。不气了，他这样委屈的，不愿意道歉，又不愿意让齐城走得死倔的样子，让齐城彻底没了脾气。也不过就是一些小事，情侣之间的小小的误会导致的小事，自己不是完全没责任。手机充了电后也没有告诉迟之寒，挂电话的原因只是因为手机自动关机，迟之寒丢三落四，迷迷糊糊忘记今天是设定改密码的日子也很正常，只是不巧，所有的事情都撞在了一起。 迟迟寒身体又不舒服。 吃一点好不好？你扛不住饿。 想通了就开始心疼他，也是委屈了一整天。手机关机后，他看迟迟寒在林子里和经纪人聊天的表情似乎也不太好。在这里关了大半年，回归现实后，他的情绪一直不是特别高。刚才电话里说到安保不让他散步的时候，盛怒之下居然还是被他的委屈弄得心里一抽。齐成当然知道他迟迟寒的不容易，只是他向来笑嘻嘻的，抱着自己，看着自己，眉眼都是幸福，所以齐成以为他跟自己在一起很开心，所以有时候会忘记他背负的压力。齐成偶尔身体不舒服，迟迟寒会躲在他看不见的地方，吸着鼻子想着要怎么给他家人打电话。为了照顾他，渐渐离朋友家人都远了，连这个美食视频也是因为他要脱敏治疗才最终能搬上一城的。在他和齐家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地方，其实都是迟迟寒笑嘻嘻的退让。迟迟寒只是不说而已。看着那颗一动不动的脑袋，齐成拧着眉，变得更心疼。 对不起，我不应该为了那个导演和你怄气的。 确实，他不应该怄一整天。在迟迟寒烦心的时候，他如果能支持一点，今天也不至于会失控。迟迟寒终于抬头，憋得太狠，脸通红通红的，嘴唇咬得太用力，印子很深，眼瞳漆黑漆黑的，却没有水汽。他没哭，他只是在发现一切都只是误会之后变得害怕。他一直给齐成的都是他最好的一面，独立坚强，任性乐观，在齐成病态的钻进牛角尖的时候拉他走出泥潭。他从来没有在齐成面前这样无理取闹过。密码所提示错误的那一瞬间，他心里是真的有不管不顾想要把最恶毒的话都说出来的冲动。他其实一直都是这样的，情绪上来的时候冲动的会不愿意过脑子。第一次不知道病因找齐成搭讪是这样，后来明知齐成有病，却因为好奇一直频繁测试齐成冷汗发作的程度也是这样，甚至间接逼着齐成出了门。虽然所有的犯错都有了好的结果，但迟迟寒潜意识认为他并没有做错什么。今天冷着齐成一整天，对着他大吼大叫，发现是个误会后，只能用无赖的方式死拽着他不放。最终道歉的人变成了齐成，迟迟寒眼底的委屈变成了真实的心疼。 你不能这样，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站在我的角度考虑。我不开心的时候，无理取闹伤人的时候，你可以生气的。我欠揍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揍的。 比如今天，比如他怒极的时候，恨不得拉着齐成一起进入负能量深渊的时候。齐成手指用了点力，把迟迟寒就快要咬破的嘴唇解救出来。 我试过了，我这辈子都没有那么生气过，所以我砸了手机，没找安保，就用凳子砸了对面的门。在看到你之前，我是真的很想揍你的，但是还是舍不得。 齐成微微皱眉头，语气变得更温柔。 嘴唇咬破了，你那么用力干什么？你不是会胡乱发脾气的人，你委屈总是有委屈的理由。我们以后可能还是会吵架，像今天这样的误会可能还是会发生，但是都尽量第一时间说出来好不好？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我手机没电了，你也第一时间告诉我你工作上很不顺利。我容易钻牛角尖，也容易安静的生闷气，你容易越来越气，到最后不可收拾了就开始胡说八道。我们都尽量各退一步好不好？ 齐成的声音 一如既往的温柔，低低沉沉的，每个字的尾音都让迟之涵的耳边痒痒酥酥。冷静下来想想，让他情绪失控的其实都是些小事，只是累积在了一起，又遇到了最近工作不顺的敏感时期，这些其实是大部分情侣都会遇到的小事。他见过很多情侣日常因为这样的小事不管不顾，恶言相向，最终真的伤了对方。因为知道，所以更能感受到齐诚的弥足珍贵，尤其是发现自己如果没有齐诚，自己也会是恶言相向的那一方，也会是亲手把爱情一步步推到折磨彼此这条路上的那一方。幸好是齐诚，温柔的连在暴怒的时候都舍不得对他说重话的齐诚，搂着齐诚脖子的手越来越紧，最后索性直接蹭到他身上，趴着抱住。齐诚身上药香的味道还是那样淡淡的，微微泛着苦，他的体温仍然偏低，初夏的天气指尖却是微凉的，齐诚很容易出汗，就算不是冷汗，害羞的时候额头也仍然会亮晶晶的，有细细密密的水渍。他和抑郁症抗争了十年，在准备与世界告别的时候还想妥善安排好他的生活，他为他迟之寒出门，为他跳窗，为了他压下社恐应激症状，打开摄像头，他在自顾不暇心跳速度快到手抖的医院里发着高烧，坐在了靠门的方向，帮他挡住记者们的闪光灯，帮他拦下了那位大胖子。齐诚一直把迟之涵放在第一位，哪怕气到砸手机砸门，哪怕被迟之涵的口不择言气到决定分床，跟他说话的时候仍然是温柔的，准备退烧贴，准备暖宝宝，甚至看不得他无助的样子，叹了口气又走回来抱他。齐诚真的太好太好了，迟之涵爱上的男人比世界上大部分的男人都好。迟之涵咕咕哝哝的，肉虫子一样挪来挪去，伸出爪子蒙住齐诚的脸。 齐诚你好帅。 齐诚被他蹭得心浮气躁，因为这三个字又红了脸，趴在身上那坨软软香香的家伙开始了他习以为常的蹭。 我要吃饺子。 我去想。 齐诚认命地拍拍迟之涵的头，坐起身。 我要蘸酱。 迟之涵的爪子还没有从齐诚脸上拿下来，拍了拍又揉了揉。齐诚抓住两只作乱的爪子。 我不会做蘸酱，不要揉了，我脸上有汗。 汗也是香的。 迟之涵很固执的没脸没皮。齐诚动作停住，微微皱了眉，拉下他的手，看着他。 那为什么要讨厌我？ 迟之涵被他看得只剩下眨眼睛。 你说了四次。 齐诚仍然很认真。 这是秋后算账吧？ 迟之涵傻眼。 我就是赌气。 赌气了也不能讨厌我，我生气的时候都没有讨厌你。 好。 齐诚终于弯起了嘴角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